皇室的婚礼，亲民的价格，贴心的服务，省时省力还省钱。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，400078-0808。 三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，100%获批，一人投资，三代永居。 九月希腊免费看房团火热招募中， 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-0119-6670，189-0119-6670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沙滩，孩子们喧嚷，在互相追赶，戴着眼罩扮胡歌船长，多熟悉的景象。那时候我们都那么傻， 醒着幼稚的童话的那种单纯的想法，是多么的无价。时间的浪花在脚底冲刷，就像那年的暑假，你用指尖拨着沙，一笔一画把未来都写下。瞬间脚底冲刷，找不回那年暑假，我用树枝拨着沙，一笔一画把过去都写下，只想保留着那一个人傻，不要给我橡皮擦，让我还有那么一点纯真童话，就像小时候的可静静地躺在turtle dove. Love the game.

起燃烧了心，只为惊喜，活出去爱才有

天涯。 就怪兽，黏着我，一 少个夏秋，不知我已这样奔跑了多久，我从出生就注定一生的寻求，远方那完美世界的爱和自由， 的爱和